您也不敢买呢？ 嗯， 那今天孟德兰大品牌用1999块钱给自己和家人以后几十年的夏天睡眠做一个投资，每年30-40块钱。 是 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温岭知识热血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。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刘公是刘盆子的大哥，刘盆子兄弟三人原本一起被赤眉军抓起来充军的，刘公后来成了逃兵，投靠了刘玄，因为略输文采被封为郎中，就相当于一个跟班的。刘盆子当上皇帝之后，他向刘玄负荆请罪，子不孝父之过，弟之过兄有罪，我有罪呀、啊，请治我的罪。刘玄也不客气，你的确有罪过，怎么能让你弟弟当上皇帝了呢？你这让我怎么办呢？他直接就把刘公给请进了大牢。刘玄逃出长安以后，刘公被放出来了，此时见赤眉军要杀刘玄，就奋不顾身地挺身而出。刘公说了，你们不能言而无信，不能杀他。赤眉军说了，我们杀他管你屁事啊，你就别趟这趟浑水了。如果你们真的要杀他，就把我也杀了吧。刘公说着，也不等赤眉军动手，拔出腰中宝剑就往自己的脖子上抹。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了，赤眉军显然下不了手了，没有办法呀，他们只好救了刘公，放了刘玄，同时也封了刘玄一个官职，叫魏威侯。刘玄是死里逃生啊，还封了一个侯，虽然这个侯的名字难听一点，而且有名无实，但刘玄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。可这个时候却有一个人站出来表示了抗议，还是刘公。他说，说封长沙王就要封长沙王，不能出尔反尔。赤眉军呢，怕刘公再来自刎，只好妥协了，好好好，就封他为长沙王。这只不过是赤眉军的忽悠，他们根本就不想让刘玄活着，他们觉得呢，刘玄活着这就是一个祸害，活着就是一种威胁，活着让他们睡不踏实。即使刘玄能力很低，构不成什么太大的威胁。于是呢，他们只给了刘玄一个长沙王的名分，刘玄还没有去上任，就被赤眉军秘密地干掉了。这下刘公没办法了，人死了不能复活，他只好偷偷地把刘玄的尸体藏起来。后来刘秀听说了，为了显示自己的胸襟和气量，不顾刘玄是杀死自己大哥的罪魁祸首，就让邓禹主动联系上了刘公，把刘玄的尸体转运出来，厚葬在巴陵。刘玄虽然后来众叛亲离，但至少还有一个刘公这样的对他死心塌地，至少还得到了仇人刘秀的谅解， 并且得到了最为隆重的安葬。也许他在天之灵也会得到安息。他的一生虽然平庸，活得窝囊，死得凄惨，但是结局还算圆满。后人有这么一首诗：操服未时君为贵，结喜方知道可修，降服大官真主出，不先肉袒更何求。赤眉军占领了长安，最为失意的人莫过于邓禹了。邓禹是刘秀最为信任的人之一呀，刘秀希望他带领这支西征大军打下长安。因此呢，尽管赤眉军占领了长安，但是所有的人都认为邓禹向长安进军的步伐不会停止。可是啊，邓禹接下来的做法却跌破了大家的眼镜。他把军队驻扎在关中北边三个偏远宽广的郡里，就不再动弹了，大有夺进小楼成一统之架势。刘秀当然是希望邓禹早点拿下长安，使自己成为天下唯一的皇帝。他一见邓禹的策略明显不服自己的本意，心里也急呀，于是马上给邓禹写了一封信。信的大致意思是：大司徒，你就好比尧啊，而赤眉军就好比夏桀。现在长安城正陷入一片水深火热之中，老百姓还不知道何去何从呢，你得早点打到长安去，解救那里的百姓啊。应该说刘秀的信写得很委婉，在夸邓禹的同时，明确地告诉他现在应该马上向长安进军才对。邓禹接到信之后，马上也回了刘秀一个礼物，这个礼物很是特别，不是信，也不是财物，而是一个人。这个人是一个太守的儿子，这个太守也是刚刚归降邓禹的。太守刚刚投降，邓禹就把他的儿子送到洛阳刘秀那儿，并且美其名曰让他公费旅游去。以后呢，每隔几天就送一个人去长安。邓禹的意思是很明显了，我按兵不动，归降的人也大有人在，长安这边我知道该怎么做，您呐就不用担心了。邓禹这样违背刘秀的旨意，选择了等的策略，这是对呢还是错呢？答案还得由赤眉军那边来揭晓。赤眉军在长安又活得怎么样呢？话说赤眉军占领了长安，打倒了更始，控制了中央政府，内部矛盾马上就显现出来了。他们个个都自以为有了大功了，常常在宫殿之上因为争功而起冲突，甚至动刀弄枪闹个不停。刘盆子坐在皇帝宝座上是吓得魂不附体，晚上连睡个觉都要拉着一个小太监壮胆儿才能入睡，根本就没有能力处理政事了。刘盆子整天夜不能寐，将领们是整天的争斗不休，长安城的老百姓日子也都不好过。他们此时此刻唯一想赤眉政府能帮他们解决的就是温饱问题。前面已经说过了呀，更始皇帝逃离的时候，长安城已经被张昂等叛乱三人组把城里边给洗劫一空了。后来虽然更始皇帝重新又打回了长安，但是几经波折，长安城里早已经是粮尽财空。等赤眉军进驻长安城的时候，全城已经空空如也。首先呢，后宫白骨露于野，当时的皇宫里剩下1000多没有逃散的宫女，他们平常吃的是皇粮，而此时居然只能以后宫里的花草树木来充饥了。宫女死了就互相埋葬， 落得个庭院深深深几许，乱坟孤魂独自悲的下场。其次呢，宫里的艺人变成了乞丐。宫里的艺人是专门为刘盆子表演节目的，按说他们待遇应该不错，可是啊，他们每次演出却谢绝了酬金，要求只是每个人给他们发几斗米，但最终这帮艺人还是饿死在了宫中。有一个艺人快咽气儿的时候呢，有人问他们为什么宁愿饿死在宫里头也不出去呢？那个人回答了，出去啊，只怕会更惨呐。天下都这样了，赤眉军又怎么能在长安立足下去呢？一个是管理乱，一个又是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，赤眉军在长安里是怎样的局面就可想而知了。举一个小例子吧，公元25年年底，赤眉军搞了一个年终团拜会，在表演节目的时候，有人拿出了小刀，表演了现场在竹简上刻字。表演结束的时候，众人看着精美的竹简是惊叹不已。结果有位将军突发奇想，要把自己的名字刻上去，这是一时激起了千层浪，结果大家看到之后纷纷要求刻上自己的名字。可问题是竹简就这么大，而这么多人，这也刻不完呢。但是大家谁都不肯谦让，结果就可想而知了，就变成了争斗。就在各位将领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宫外的赤眉军士兵也都冲进来了。他们不是争竹简上千古留名的，而是为了争大鱼大肉吃。结果这个乌七八糟的局面，直到守卫带兵过来，一连杀了百十个士兵才停止。天下的局面如此，刘盆子只是一个16岁的孩子，吓得只有哭了。天天哭，夜夜哭，时时哭，刻刻哭，眼看这么下去，百姓的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是小事啊，都有可能水漫长安了。这时候刘盆子的大哥刘公就出来说话了，他教会了一道菜，炒鱿鱼。公元26年元旦，新年第一天，刘盆子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新年致辞，内容有两点，一是向大家拜年，二是向大家请辞。拜年很容易理解呀，新的一年开始了，送点祝福，送点欢乐，很好。请辞就让人很不理解了，新的一年才开始，身为皇帝，身为赤眉政权的最高领导人，怎么能拍拍屁股走人呢？面对群臣的质疑，刘盆子一改往日的胆小懦弱，显得从容淡定，说出请辞的理由了，我想家了。离开家乡多年了，很是想家，想带上祝福回家看看。哎，你老家早就已经没有家了呀，去看什么呀？回去看看二奶。忽悠谁呢？当我们是三岁小孩啊。刘盆子的话刚一出口，就遭到大家一致的批斗。在大家的威逼之下，刘盆子的脸是一阵红一阵白。我原本一介布衣，凡夫俗子，我的能力不足以胜任皇帝的职务啊，我恳请大家批准我的请求，另选贤人来当皇帝。应该说刘盆子的这段话说的还是很有水平的，至少说出了自己心里想说的话。也许是这段话憋得太久了，也许是心里的感情宣泄之后过于激动，也许是害怕，他说完这段话之后做出了惊人之举，伏在地上痛哭流涕，声泪俱下， 一边哭还一边说着：各位行行好，放我一马吧，各位开开恩，让我回去吧，各位如果不答应啊，你们就把我脑袋砍下来吧。刘盆子窝囊了一辈子，也终于英雄了一回，虽然眼角的泪滔滔不绝，尽管他磕头的模样实在太像武大郎了，但至少这种视死如归的气概是很可贵的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啊，刘盆子转变了，大臣们也入乡随俗了一回。于是乎，现场突然出现了很滑稽的一幕，以前视刘盆子如草芥的他们，现在竟然齐刷刷地跪在了地上，一边磕头一边哭着说了：你如果要走啊，我们就不活了，你要是走，我们赤眉军不就散了吗？面对众臣的以死攻死，要知识没知识，要阅历没阅历的刘盆子哪见过这个阵势啊，一时间是呆若木鸡，竟然哑口无言，手足无措。送佛送到西呀，刘盆子的大哥刘公眼看场面要失控了，挺身而出帮弟弟解围：各位且请起来听我一言，我弟弟做了一年的皇帝了，但现在内外却是一团糟，这着实证明我弟弟的能力不够，不能胜任皇帝这个职务，他只适合做一个放牛娃啊，为了不误天下，真的得换贤人呐。刘公的话让刘盆子感到有点似曾相识，很显然刘盆子先前一切都是表演，而编剧就是我们敬业的刘公。众臣异口同声地说了：我们错了，这个皇帝非你弟弟不能胜任呐。刘公还是要坚持弟弟退位，这众人眼看软的不行，就来硬的了：你再说，刀剑是不会长眼的，赤眉军那都是什么人呢？为了一口饭吃连自己人都敢杀，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呀？刘公当然知道这帮人的野性，只好不再言语了。刘盆子的辞职闹剧就这么收场了，虽然他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却达到了震撼众将领的效果。将领们回去之后都对自己的手下出台了新的约法三章，再有烧杀抢掠者直接砍头。于是呢，这治安一日之间就好起来了，那些出逃的老百姓也都纷纷回来了，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，长安街上正在逐渐恢复热闹和繁华。可是啊，都说狗改不了吃屎的习惯，赤眉军抢习惯了，迫于皇帝辞职风波的压力，不得不收敛，勒紧腰带过日子。但长安城经济正好转的时候，时间一长，他们的本性又暴露出来了。一个多月，他们在长安城里边又开始哄抢，结果平静的长安城再度风生水起，热闹非凡。长安乱，乱长安，邓禹不进军呢，等的就是这六个字。他磨刀霍霍，伺机而动，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邓禹军中也乱起来了。内乱让邓禹很是恐慌，他素来治军严谨，出现了这样的事儿，他显然出乎意料，不敢怠慢，马上向刘秀进行了汇报。刘秀回了一封信，就一句话：以不变应万变，内乱自然平息。果然，内乱很快就解决了。接下来 邓禹不敢再等了，发动了对长安的进攻。邓禹做好了打艰苦战的准备，可事情却再度出乎他的意料。他带领大军浩浩荡荡来到长安，看到的却是一座空城，全城连一个扫地的人也没留。是啊，长安城在刘玄和赤眉军两队人马的烧杀抢掠之下，早已经是千疮百孔，到处是残墙断瓦，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填肚子的东西了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邓禹自然乐呵呵地占领了长安城。但是邓禹哪里料到这是赤眉军玩的空城计呀，因为赤眉军很快就去而复返了。本来呀，他们是不想回来的，但他们从关中往凉州却受阻了。刘玄的老部下魁霄守在那个义父党官万夫莫开的关口，并且说了，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打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对于赤眉军来说呀，他们什么都不缺，更不缺银子，抢了这么多年了，谁的口袋里边都是满的。于是呢，他们纷纷慷慨解囊，只图魁霄能够网开一面，让他们西去。但他们显然太低估了魁霄了，拿了钱之后，他们还想要一样东西，就是赤眉军将领的人头。赤眉军很是气愤呐，恨不得把魁霄给碎尸万段。可是人家魁霄一显而首，赤眉军要想攻上去，那势比登天。前进没有路了，只能打道回府。可是天下之大，他们竟然只有长安可以回了。于是他们就又回到长安来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启航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咿 呀，我云知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几寒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赤眉军突然折回，这让邓禹是大吃了一惊啊！他仓促组织人马迎敌，但是赤眉军现在已经输完了全部家当，如果不能够夺回长安，那是进退没有路啊！人在绝境之下，爆发力是惊人的，赤眉军很快就打败了邓禹的精锐之师。为了免遭赤眉军的围攻，邓禹只好率领军队退出了长安。赤眉军轻松占领了长安之后是喜笑颜开，但是他们笑得太早了。邓禹那是什么人物？他不甘心就这么白白丢掉到嘴的肥肉，不愿意成为失败者，于是他来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赤眉军进了城还来不及休息呢，他带领大军就把长安城给包围了。但谁料赤眉军早就有提防，邓禹也没讨到什么好。随后两军在长安城外展开了多次交战，

刘秀决定派人去渔阳，质问彭宠为何抗旨不遵，并说服他马上来京。为了让说服工作一击就中，刘秀派出的人是彭宠的堂弟。亲人说服亲人，这是最容易的。可事实上呢，刘秀没料到，他的这个决定却上演了说服和反说服。太好了，你留在京城，我正不知道怎么办呢。现在你来了，我正好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。彭宠的堂弟到了渔阳，还没张口呢，彭宠就握住他的手，高兴地说着。接下来，彭宠对他的堂弟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很快，他的堂弟就选择既来之则安之，住在渔阳不走了。事已至此了，彭宠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干起了另一件事，造反。就在彭宠拒绝去京，躲进渔阳成一统的时候，我们可爱的朱福也没闲着，他给彭宠写了一封信。信的内容肯定没有什么好话，但正是这样的一封信，把彭宠彻底的激怒了，进而点燃了叛乱的战火。公元26年，一个草长莺飞的季节，彭宠带兵去攻打朱福。朱福一边调兵遣将，和彭宠真情对对碰，一边忙里偷闲，给刘秀写了一封汇报信。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这封信写得简洁明了。我已经全面部署好了各项战术方案，彭宠很快就会成为瓮中之鳖。可是啊，刘秀看了朱福的战略部署，却做出了回复：你布置的军营一个在北京，一个在天津，距离虽然产生美，但也会顾此失彼呀。我看成为瓮中之鳖的不是彭宠，会是你呀。果然，当朱福接到刘秀回信的时候，已经被彭宠给打败了，退缩在蓟县里是坚守不出。于是他又写了一封信给刘秀，这回语气变低微了很多：我们已经被包围了，请皇上马上发兵来救。刘秀的回复是：我现在腾不出手来，等下一季麦子熟了的时候再说。意思就是要他坚守，等明年秋天他就带兵来救。朱福接到刘秀的话，彻底的崩溃了。他真想对刘秀说呀：你说过两天来看我，可这一等就是一年多呀，你心里边根本就没有我。坚守到来年春天的时候，冀州县里的粮草早就已经用光了，已经到了人相似的地步，惨剧眼看变成悲剧了。朱福组织了一支敢死队，选择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进行突围，抛妻弃子的朱福最终逃得了性命，但在逃跑的过程，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八个大字又印证了在他的身上。朱福逃走之后，蓟县就成了彭宠的贺礼，至此幽燕两州都归彭宠所有，成了一方诸侯。见到灰头土脸的朱福，刘秀呢虽然没有恼，反而很高兴。以前他还对北县有所顾忌，现在没有了蓟县，心里边的石头也就落地了，不用再患得患失了。他索性放纵彭宠不管，集中全部兵力对付邓凤。公元27年3月，刘秀留下大司徒符湛留守京师洛阳，主持朝中内务，命邓禹为禁军总司令兼后勤部长， 负责征调兵马供应粮草等工作，他率领大军是亲征邓峰。四月，刘秀的大军直逼堵阳。邓峰眼见刘秀来势凶猛，不敢掠其锋芒，留下心腹之剑董肃守城，选择了不休遁走。董肃也不是省油的灯啊，他没有选择做替死鬼，而是邓凤前脚刚走，他后脚就向刘秀投降了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刘秀兵不血刃拿下堵阳，趁势追击，邓凤的军队节节败退，很快就退到了小长安。小长安是刘秀的伤心地，当年二姐和三个女儿都死在这儿，也许是睹物思人过于悲愤，也许是心怀愧疚无以回报，刘秀的大军对邓凤发动了最为凶猛的进攻。此时的邓凤已经退无可退了，他选择了鱼死网破，配合刘秀进行大决战，结果却很明朗，哀兵必胜。邓凤败得很完全，很彻底，也很服气。也正是因为服气，他决定识时务的投降。按理说呀，刘秀亲自出征，邓凤呢，要是识时务的话，就应该放下手中的武器投降才对。但他却等到败得无路可退的时候，才选择投降。不是邓凤太傻，而是他有恃无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手里边握着一张牌呢，手上有人质朱佑。邓凤除了有万夫莫挡之勇之外，智慧也不差，至少啊比三国时期那个吕布要强上好多。他生擒朱佑之后，非但没有伤害朱佑一根毛发，而且还好酒好饭地对他进行了奉养，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。果然，现在朱佑派上用场了。投降的时候，他选择了左手衣服，右手红颜。左手拿着衣服，那是为了配合最流行的方式，脱掉衣服肉袒以表诚意。右手红颜，就是被他养得白白胖胖的朱佑。有了这两招，邓凤打动了刘秀。再加上当年邓凤跟随刘秀闯天下时立下的赫赫战功，刘秀对他大手一挥，就要做出无罪释放的宽大处理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岑彭、耿弇等将领一齐上阵，把邓凤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众将领这番话的中心思想是，如果陛下饶邓凤无罪，放他一条生路，那就是说我们有罪，治我们死罪吧。教会了刘秀三句话，你伤害了我，不能一笑而过呀。在如今天下群雄并起的年代，身为部将，居然以一己私怨，就扯起大旗公然反叛，伤了这么多的兄弟，现在仅仅一句我投降了，就可以扫去众兄弟心灵的创伤吗？就能平天下百姓的怨气吗？第二句，亡羊补牢，未为晚矣。如果最开始只是为父老乡亲出口恶气，做出冲动的举动倒也罢了，但皇上您亲自出征啊，他还负隅顽抗，直到战败到无路可退才投降，这样何以服天下？第三句，杀一儆百，方能惩恶除奸。一个犯了这样滔天大罪的罪犯，如果被无罪释放了，那就没有什么法律的约束了，到时候大家想反就反，想杀就杀， 反正最后可以被无罪释放。这样，外面的强贼还没有平息，我们自己的内部早已乱成一锅粥了。我们还能彻底赢得天下吗？眼看众人的劝说大有绵绵不绝之势，刘秀再不忍心，再犹豫，再爱惜邓凤的才华，也只能无声叹息，无力地挥一挥手，把邓凤送上了断头台。建武三年的四月，刘秀在平定了南方的邓凤之后，挥师北上来收拾彭宠。这次他派出的大将是耿弇。耿弇那是个什么人物啊？他很快就在渔阳城外大败彭宠的军队。为了免遭围攻，彭宠使出了借刀杀人之计，派出使者连夜北上，以重金和美女为诱饵，请匈奴单于出兵相助。匈奴一看有利可图啊，派了两个王来相助，但耿弇早有提防，在上谷一带设下埋伏，结果大败匈奴军队，两个大王也死在乱军之中。彭宠无奈之下，只好撤出了蓟县，回到了老窝渔阳。彭宠在渔阳经营多年了，丰衣足食，坚守在城，一年半载是绰绰有余的。应该说彭宠的想法是对的，守一片天空，过自己的日子也未尝不是一种享受。可是呢，他的美好愿望很快就落空了，原因得从他妻子的一个噩梦开始说起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经历了战火的洗礼，彭宠的妻子在精神高度紧张之下做了一个噩梦。这倒不足为奇，但偏偏这个梦惊醒了彭宠。彭宠一看妻子紧张成这样了，就找来了算命先生测一下吉凶。就是这个算命先生把他推上了绝路。算命先生又是掐指头，又是摇头晃脑，一阵故弄玄虚之后，得出了结论，这是内乱的征兆。算命先生没有说发起内乱的人的名字，这可难住彭宠了。彭宠从此就天天琢磨这个内乱的嫌疑人，后来思来想去，想来思去，彭宠就把目光停留在自己的堂弟身上。是啊，堂弟本来在京城为官，在说服自己的时候，反被自己给说服了。虽说自己成功地把他拉下了贼船，但难保他心里边还想回头是岸呢。而且他现在掌握着兵权，一旦有什么变化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想到这儿，彭宠惊出了一身冷汗。可是现在又无凭无据，不能以莫须有为由直接把弟弟给抓起来吧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彭宠决定不管他有没有反乱之心，先提防要紧。彭宠的防啊，就是把堂弟调离自己的身边，以护城为理由，让堂弟带着军队到外城去驻扎了。这一招果然很不错，他把堂弟的防的是严严实实，很是到位。堂弟要是想反叛，连门都没有。可计划赶不上变化呀，彭宠却不知道，他这一招防到了家贼，却给了外贼机会了。彭宠身边有一个叫子密的家奴，鞍前马后替彭宠出了不少力，做了不少事，很得他的信任，被彭宠视为心腹。彭宠封他为府中的管家， 权力和地位都是明摆着的。在别人眼里呢，子密应该很满足了，毕竟这样的荣华富贵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。可是子密并不满足，他想封官封侯，想权倾朝野，想妻妾成群，想名垂千史。可是呢，此时彭宠兵败如山倒地退缩在渔阳，整座城被刘秀的部队包得里三层外三层，看样子彭宠要想翻身是不可能的了。跟着彭宠，这是一条不归路啊，且不说荣华富贵，只怕掉脑袋都是随时的事儿。于是他决定给自己找一条生路，那就是把彭宠的人头献给刘秀。于是他找了两个帮手一起密谋这个事儿。他们一致认为彭宠的堂弟不在身边，彭宠的防卫没那么严密，这事儿可行。可行是可行啊，但事不宜迟啊，咱们得马上动手。于是三个人就选择在一个晚上行动了。结果睡熟了的彭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脑袋就搬家了。然后子密他们提着彭宠的脑袋去向刘秀领赏。一场声势浩大的叛乱就这样落下帷幕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彭宠死了之后，他的手下拥立彭宠的儿子彭武为燕王，想继续完成彭宠未竟的事业。可仅仅过了几天，彭武就被反动叛乱的国师韩立等人给杀了，韩立率部投降了刘秀。就这样，这场叛乱以极富戏剧性的方式开局，又以戏剧性的方式收场，当真印证了这么一句话：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搞定了彭宠，刘秀在中原还有一个对手呢，那就是刘永。这个刘永呢，是睢阳人，是西汉梁孝王刘武的第八世孙。论血统啊，他比不知道拐了多少道弯，抹了多少道角的刘秀要正统得多。刘永的父亲被朝廷封为梁王，后来呢，他父亲被王莽给杀了，刘永才败落下来。但是王莽死了之后，刘永主动跑去找刘玄，刘玄想也没想就封他为梁王。但是很快刘玄政权就倒台了，面对着群雄并起的局面，刘永也选择了独立，自称为皇帝。而刘秀在消灭了赤眉大军，平定了内乱邓凤和彭宠之后，对刘永的存在再也不能容忍了。无论学历啊、资历啊、血统啊，人家刘永都有当皇帝的资本，不消灭刘永，刘秀是寝食难安。公元26年，刘秀派虎牙将军盖延出征讨刘永。盖延是渔阳人，他和彭宠原本是地地道道的老乡，而且是老交情。但是从彭宠的造反来看，明显四肢比头脑要发达。而盖延就不一样了，他不但四肢发达，打起仗来以一敌百，而且脑子也特别好使，可以用飞轮来形容。盖延一路势如破竹打到刘永的都城所在地睢阳之后，并没有再强硬攻城，而是在城外安营扎寨，大有安居乐业之势。盖延不派人攻城，而是派人把睢阳城外一望无垠的麦子给割了。当然了，事实上呢，盖延割下的是麦子，割掉的却是刘永全体士兵的心。

你还敢用枪打你的生身父亲？ 嗯， 难道你的手就不发抖吗？打，朝这儿开枪吧！ 哎呦，父亲，您这是怎么了？ 我死了。 死了？你怎么还说话呀？ 还没密集呢。 去呀！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攀登高峰望故乡，黄沙万里长， 流，心间。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，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。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。 北京时间16点整。 5000年浩瀚历史，35句养生真言，拉拉家常话养生，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、牛磺酸、白酒、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抗氧化的功能，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，每日服用一次，口服25毫升。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，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。本品不适宜人群：少年儿童、孕妇、乳母、酒精过敏者。温馨提示：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夏季养生大家都知道，第一它是养心，第二个概念夏季养阳，这都是传统的。这第三个呢，冬病夏治，那我们结合着运动系统的病，三关病，颈椎、腰、膝盖，开展了拔罐。拔罐的意义是什么？用物理疗法把侵入到我们机体的风湿寒把它排出来，这就借天时吗？借的夏天新陈代谢快嘛，血液循环快嘛，借势嘛，做一次呢体内的风寒湿的清理工作。这时候做就简单多了，也方便多了。重点怎么去养阳，不去伤阳。怎么去通阳？通阳我们要打通督脉啊，它针对是整体。有说哦，打通督脉就是对腰啊背啊，啊不是，腰不好是拔拔罐子，哦命门拔罐子，哦腰不疼了啊，不是那么简单。它要打通这个督脉，你腰椎有病你又影响颈椎，颈椎有病了你会影响什么？影响腰椎。再往深说，你腰一旦不好会影响下肢。我们就常说呢，你许多下肢的病，你病根不是在下肢，在腰上。不过现象看本质啊，什么叫顺瓜摸藤找病根啊？听节目的时候你要悟，把它悟明白了。为什么要拔后背啊？啊，后背反映出什么？反映出你五脏，心肝脾肺肾，五脏六腑。所以中医就形成了前病后治。最明显大家都知道，哎呀，那后背疼，心脏有问题啊，反射放射的。放射到什么呢？放射到右心腧，这都是啊前人通过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。所以这后背一定要打通的，打通督脉啊。而且这个督脉大家要知道，脊椎骨嘛就像一个人的顶梁柱，而且这个督脉直通到颈椎上头，入脑入髓，不是说我给打通督脉拔拔罐子治腰疼治颈椎，不是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只有大家了解了它深刻的内涵和意义以及呢作用啊，我想大家渴望健康的人啊一定会啊挤出时间来，别老是等着问题出现了严重了受罪了我们再引起重视。最后怎么样？罪也受了，钱也花了，效果怎么样？大家去想啊。我们在这个宣传这个普及知识教给方法，同时也不断的讲些道理讲些观念，因为这关键的问题你不解决，那引起不了重视，他心不动他哪有行动性的。这大家要知道，说你看记忆力减退啊，脑萎缩呀、啊、头昏头晕啊，他以为头的事儿了，他就没有了解到哟哦这个督脉怎么怎么回事，他没想到这。大家都不是学医嘛，他哪了这个。但是我们啊站在这岗位上，我们承担的义务和责任，我们必须得清楚啊。入脑入髓 这就关键了。你看看颈椎病引起了多少症状来说，头昏啦，头晕啦，头疼啦，头胀啦，头迷糊啦。从病来说，脑动脉硬化了，是吧？脑栓塞了，脑萎缩了，头上难受了，头疼了，吃止疼片。有的人吃了50年，吃完他就疼痛减轻了，但是他需要吃啊。如果我们送刮摩疼把它打通了，他还疼吗？通了，通了就不疼了。我们现在就搞通的工作嘛，那这个意义就在这儿了。所以三关病，颈椎、腰椎、膝盖都很重要啊。因为这个腰一旦腰有问题，直接反映到你肾，特别是人一过40以后，那肾气就减弱了，什么腰酸啊、腰痛啊、腰憋啊、腰胀啊、腰凉啊，影响翻身了，影响走道了，经常岔气儿了。抓住什么？不是抓住这些现象症状，而抓住了引起这些疾病和症状的根本源，把它打通了，把它的那个被疾病被症状所表现的这些痛苦也好，难受也好，影响了啊，影响了我们的功能，降低了紊乱，通过我们这个自然的方法去调，调什么呀？把它打通了，紊乱的功能给它调顺了，啊，正气足一分，病气退一分，最后你的病彻底好，是养好的，是调好的。所以你不管你这个病，最终最后的一道工序都离不开调养。所以你就需要有这方面的知识啊！啊，你说人一生当中谁不得病啊？啊，谁不跟疾病、医院、药打过交道，都会的。但是你这方面的知识有没有啊？没有你就茫然了，你就措手不及了，杂乱无章了啊！有病乱投医嘛，你就也可能上当走弯路了。你现在你听这节目，或者你没有时间，你做不了，或者偶尔有时候做不到。但是你绝对不可以不知道，所以我们这身体啊，每天都应该关注。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，哎，我们倾斜度应该在时间上啊、精力上啊、还有经济上啊，啊，不断的增加。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，不断增加投入，那你这人生策划的就对了，科学了，客观了。因为你这部机器随着年龄增长啊，它要衰老，衰老就是自然现象嘛。但是你看那70、80、80、90的百岁的老人在南京还比赛，还准备创造吉尼斯啊记录呢。这为什么有人40-50岁甚至30来岁20来岁死掉了，夭折了？为什么？那首先第一，你不要伤生了啊，然后你再学点养生啊。如果养生保健没意义，人谁去花这个时间花这个精力去做呢？这个理儿你还用多说吗？这个颈椎也没说透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还有肩周炎呢，肩周炎什么？50肩呢？为什么叫50肩呢？到50岁这人，很多人都胳膊抬不起来呢。哦，这是自然规律。提醒将要到50岁的人，一听，哎呦，我也快50了。你看，他就特别容易联想啊，已经得了，就要注意啊。怎么注意啊？防寒呢，别过力啊，经常锻炼点啊，运动啊。啊，还有一个常见病什么呢？骨头坏死啊，特别是上了年纪，有1/3的老年朋友，那统计啊，1/3的老年朋友都摔过跤，而且一摔倒了以后，还多数人怎么样？就从骨头那断了，大家去想办法到医院呢，是换呢，是接呀？那为什么他要到了上年纪就骨头要换，要断？为什么很多人要得啊？也叫无菌性的骨头坏死了，是吧？也叫缺血性的。为什么？就是你老坐着嘛，一坐呢，啊，本来这是直的，这血管是直的，那通畅的多痛啊！你这一坐怎么样？那打了90度的弯了，那咱血流供应呢减少了。我们就说了，你不能老坐着啊！这是跟这上年纪的说了。实际上呢，跟我们现在很多年轻朋友也是一样，啊，过去说，哎呀，坐办公室，呵，这工作分配的好，啊，一说干体力活，你看，总不如那坐办公室好。他不知道各有利弊，但是你有这意识，哟，我常坐着，那我离开这个工作的时候，我就不要老坐着了，是不是？大家做人都有这意识。我们现在提出了，老年朋友，坐着时候不得超过2小时。啊，为什么让大家泡完脚做完按摩趴在床上磕脚？你说他治什么？ 啊，有的朋友反馈一下，我通过那个腰不疼了，哎呀，我通过做那个静脉曲张好了，通过做那个什么，我坐骨神经不疼了。他不知道，对你的股骨头缺血性的坏死是一个最好的预防。哎，所以你看着简单的不得了，这就是反方向运动法。现在至今很多人好了，好了，我是泡脚好了，我还是磕脚好了，这个没法论功行赏，它是综合的，它是集团军作战。很多人都被这关节病所困扰，面对着这个常见病和多发病啊，我们现在讲这个是干什么？就超前预防，这方面讲了很多知识。实际上呢，还有很多很多，是吧？还有很多，就从这个啊，咱们这个健康理念啊，实际上它就是搞预防啊，叫防范于未然。你比如我们现在讲这个，就是防什么？防天气凉的时候，哎，这时候开始受灾了啊。如果我们有一个前瞻性啊，认识它的规律，有的放矢呢，提前做这个工作，同样一样时间，但是效果却不一样。有了这个关节病，然后我们应该从几方面应该去注意它啊，不是更多的说这些病，是吧？大家一般都是针对我这个病怎么办呢？用什么方法？跟大家讲清楚了，用什么方法？整体调整，局部加强，还用 综合的方法。 大家提示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我们要强调养生首先不要伤生，年轻时候找病，上岁数人是吧，怎么样病找人，没错啊。年轻时候呢，自视于自己有实力，所以不太注意，所以很多都埋下了病根。面对的这些听众绝大多数老朋友，上了年纪的，我们讲的这些问题大家呢都比较认可。哎呀，你说的没错，实际上我们这些内容应该讲给年轻人，这就需要我们这些家长们，上了年纪的年长的这些老年朋友来去宣传。关键就是以实际行动，泡脚去按摩，潜移默化的啊，在家里形成一种重视健康的一种氛围，从开始啊怀疑到试一试啊，抱着试试的啊，一试挺好，从一个人呢啊验证以后，哎，把老伴也带上了，哎，后来子女，后来呢第三代第四代啊，这个家庭的气氛就体现出来了。凡是一个和睦的家庭，美满的家庭，幸福的家庭啊，都特别重视健康，都讲究养生保健。大家可以去看一看，找找这个规律啊，是不是像我说的。所以我们提示就是，首先不要伤生，如果我们不伤生，根据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和条件，你活个八九十岁一点问题没有啊，我是这样认为的。就说呢，有很多病就是由于我们年轻时候伤生了，而且伤生以后呢又没做及时的处理。所以我们首先跟大家强调，在这个季节不要贪凉。我们讲了防暑降温，这是主旋律，问题都有两方面。我们要强调的，哎，要防寒，过堂风啊，哎，钻在水里呀，现在有了空调了啊，进空调屋子，我们为什么要再一次提别伤生？空调开了也注意不要温度降得太低啊，另外时间也不要太长了啊，另外还要注意，大汗淋漓别突然就钻在空调屋子，这些都是伤生。这是第一个啊，首先啊不要伤生啊，除了是吧，我们讲的过堂风啊，讲的空调屋子呀，是吧，哎，晚上睡觉啊，哎，这是外在的，还有内里的啊，贪凉冷饮呐，吃的过多呀，这些，这是我们给大家提示，第一预防这种疾病，从这两个方面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强调什么呢？强调这个运动，因为我们这些关节啊，哎，你要经常运动，生命在于运动啊。但是我们随着呢人的阳气不足了，很多呢人呢上了年纪以后呢就不想动，不愿动，就为一动啊就吃力啊，累得慌，这就说明我们的阳气不足了，经络不通畅了，气血呢循行这些呢都受到啊影响降低了啊，再加上你受了一些啊风寒湿阻塞了经络啊，那么寒呢是伤阳，湿呢就阻阳，这个时候呢强调运动 啊，特别是在这时候，这时候有什么特点？我们反复的跟大家说，这时候就是循环快，新陈代谢快，要动，而且动呢，不要大动，这个动啊，这个学问叫科学运动法，特别上了年纪，不要猛动、突发、爆发，这些都特别忌讳。你看，有的人躺了以后啊，一有电话了，和谁一敲门了，马上就一起来一忙，这都是非常危险。你先应声一声啊，有人敲门了啊，听见了，呵呵，等一会儿，慢慢的起。再搬东西也是，啊，假如我年轻时候这点东西算什么呢？是吧？不算什么。结果一搬，后来发现眼睛模糊了，怎么了？你都不知道啊，你上了年纪，它老化。什么叫老化？血管动脉硬化了，硬化会出现什么情况？那个血管发脆了，弹性不足了。你一用猛力怎么样？坏了，出血了，眼底出血了。所以在运动当中，我们要强调，特别上了年纪啊，要徐徐渐进啊，要缓啊，不要急，不要猛，不要持重啊。这些我们都给大家说到，这些也都是有很多的教训。另外呢，要长，经常，有的人在锻炼是吧？三分钟热度，上了年纪了，你都退了休了，离了休了。啊，你给自己定一个运动计划，是这样的啊，要经常找出的适合自己的啊，而且自己喜欢的啊，能坚持做到的啊，这些呢啊，运动，这是我们提示的运动呢，要多关节的，多方位，顶部的关节、腰部的关节啊、手的关节、腕部的关节、肘关节、肩关节啊、膝关节啊、指关节。都要动啊，要全面的动啊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啊，你看我们这三不屈五不操是吧，为什么让大家抬着胳膊做百会穴啊？我们这胳膊很少去抬下，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很少抬？这两个胳膊经常是下垂，很少往上抬，他也经常往上抬呢，经常锻炼呢，搓搓脖子啊，做做轮打，肩和腰啊，他哪会有肩周炎呢？他不可能有啊！你大家琢磨琢磨，是不是这意思？他经常活动啊，活动他就通过外动啊，促使我们内动。什么叫内动啊？促进他的经络通畅嘛，促进他的啊血液循环嘛。他会得吗？他不会得。看现在为什么颈椎病那么多呀？他老低头啊，所以就谈到了第三个问题。运动当中啊，不要老是一个姿势啊，不要老一个姿势，这个时间要卡住了，就一个多小时，别超过两小时，要换姿势啊。你低头了，好了，那低头赶紧就仰头，看看蓝天，老趴着，做做扩胸，有高背椅子，哎啊，用完了颈椎低头，反方向运动法嘛。说你有这个意识，实际上用多长时间呢？也可能就是三分钟五分钟啊，就避免了日后的颈椎病，避免了日后的什么肩周炎。关键还是一个意识，有了这种意识，再加上有咱们自然的方法，就减少了，预防了很多疾病的发生，省了到老，哎呦，除了琳琅不详哪都想，是哪个关节也不好，咋搞的？那个身体交给你了，人为什么人家那身体那么好啊？那你就知道用身体，你没去呵护身体，怨谁呀？对，还是在我们自身。这就给大家提示了运动啊，这几个方面啊，我们都给大家提示提示，是吧？一个要经常，一个要稳，一个要缓，一个要全，全的各个环节。你看十九步操给大家讲，是吧？连我们的指关节都活动，手关节是吧，各个关节啊，哪一个关节不好，就说明哪一个关节是吧，用的过度了啊，没有很好的保护的啊，你去找去，静下心来，你都能够找到原因，啊，这是个全啊，还有一个度，啊，把这个运动啊要掌握几个啊，第一句话就是科学啊，运动要一个长，要一个稳，要一个缓，啊，要一个全，还要掌握一个度。 好，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，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、优质银杏叶、菊花等为主要原料， 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、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、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祥康牌三七银杏茶，配方科学，生产工艺先进，保健功能确切，色泽好，口感好，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。喝祥康三七银杏茶，走人生祥和健康路。喝祥康三七银杏茶，祝一生祥和，祝一世健康。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，处于缺氧环境者，本品不能代替药物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。你好。 哎，好，林老师好。 哎，您好您好。 嗯， 哎， 林老师。 哎， 我也不会说什么、我就拿我上次的这个二年这点收获跟您说说吧。 来，咱们交流交流。 不会说。我这收获是以前我这鼻子流血。 哎呦。 一到早晨起来它就滴答滴答就流。 哦。 小医院大医院瞧了也不管事。 嗯哦。 完了以后喝这茶没有仨月就不流了。 喝你看看。 嗯。 嗯。 我这高血压您知道吧， 嗯。 最高时220。 水平够高的。危险的。 低压可是不高，低压180。 低压180。 低压80，我不会说。 哦，低压80，高压220。 压啥的？ 太大了，不是一般的大了。 是吧？ 可不。 这天高血压您知多少吧？ 多少了？ 有时候140，有时候130，有时候120。 啊，这还差不多。 可是低压呢？低压不是到不了70， 哦， 不是60多。 哦，60多。 嗯，最高是不是70？ 就是啊，你看你这个就是典型的业余高血压。 哎，我听那个讲课，我自个儿也说了，我这是业余高血压。 对号入座了啊！ 您说是吧？ 哎，就清楚了。嗯、 啊，还有我这腿。走道也沉、 嗯、哎， 上那相声场老师给我摁了以后， 嗯， 也轻上了这腿 啊， 嗯 嗯， 祥康的老师都很辛苦了， 都很辛苦 啊、我瞅他们那干活都出汗也， 哎， 嗯 嗯， 我也不会说什么，没有什么了，李老师啊。 好，你这个鼻子流血有多少年？ 时间倒是不长，有半年哈。 这半年， 嗯， 啊，那就喝茶，后来就 压根没流，这2年压根就没流。 哦，啊，你得了半年。 啊。 哦，得了半年哦，那时间短。 嗯。 嗯、我们有个超过半个世纪的。 是吧？ 哎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大同，我手头现在还有他一个那个什么，他一个反馈总结的。 嗯嗯嗯。 那也是。啊，他是天津人，过去是6号码头， 嗯， 是吧？后来他们厂子搬迁， 嗯， 他那时候才十几岁，就让那个把头一鞭子抽，哎呀，给抽在这个鼻子哗哗流血，从那以后落一根了， 嗯嗯， 这个北京啊3家医院给他会诊做手术， 嗯 嗯，最后这个人还是流，最后呢，他们厂子也挺大，有厂医说，哎，你这早晚非得被这个鼻子流血得流死。 嗯嗯嗯， 最后又通过上咱们香港， 嗯嗯嗯 嗯 嗯， 所以这样是这样的事例啊很多，我们就说啥，他为什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？我们说了是吧？ 嗯， 你是血瘀，它能化， 嗯， 你是流血，它能止，你是血虚，它还能补， 嗯， 你看看， 嗯， 哎，所以这个三七啊，哎，对这个啊这些医生啊都认可，凡是血症是吧，三七都管事儿。 嗯嗯嗯 嗯，所以你为什么好的你要清楚。 对，我明白。 哎， 嗯， 就说你这个是吧，刚刚说这个血压啊，一定要利用啊这个夏天通阳是吧，把这个督脉啊把它打通了，随着你的这个颈椎啊逐渐的啊我们去做呀，去康复综合法啊，还最后呢是越来越正常，好不好？ 嗯，

日昏昏，醉梦间，忽闻春尽强登山，因过竹院逢僧话，偷得浮生半日闲。本诗的作者李涉，早年因为躲避战乱，曾与同为著名诗人的弟弟李伯一起隐居在庐山的香炉峰下。唐宪宗在位时期，李涉受到朝廷招募出山做官，担任负责传达政令的太子通事舍人一职。然而不久之后，他就因为触怒皇帝被贬官外放。唐文宗继位之后，将已经外放了十年的李涉又召回朝廷，任命为太学博士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因为得罪了朝中权贵，他再一次被流放到了南方。本诗正是创作于这第二次流放期间，所以在诗句的起首处，诗人用终日昏昏醉梦间来表达自己流放中的心情。诗中这样写道：整天处于混沌的醉梦中，无端消耗着人生的时光，忽然察觉春天即将过去，于是便打起精神外出登山。可是当我来到南山的鹤林寺的时候，意外地与一位高僧闲聊了很久，在一片纷纷扰扰的世事中，偶然得到了片刻的清闲。李涉笔下的这座鹤林寺位于今天江苏省镇江市的南郊，也就是著名的南山风景区的北侧，它是这一地区最为古老、规模最大的寺院。鹤林寺始建于东晋的晋元帝时期，明朝永乐年间，寺院被一把大火焚毁，僧众为了重修庙宇，是历尽千辛万苦，四处募化，直到60多年后的明朝弘治年间，寺院才得以重建，而规模却已经远远不及当年。在僧众们的努力之下，又经历了200多年的时间，直到清朝乾隆年间，才将整座庙宇恢复到明代之前的规模，并得以一直保存至今。如今的鹤林寺中，除了传统庙宇的多重大殿之外，另有号称鹤林八景的几处奇妙景观，其中之一名为寄奴泉。南北朝时期的宋武帝刘裕小名叫做寄奴，相传他幼年家贫，曾在鹤林寺旁边的山下务农，这眼泉便是他当年灌溉农田时的取水之处。在鹤林寺外的黄鹤山上，有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的陵墓。相传当年米芾临终时，曾发愿死后化作鹤林寺内的伽蓝神，永世守护佛法圣地。后人将米芾安葬之后，便在距离他的陵墓不远的地方盖起了一座伽蓝殿，以实现米芾拱卫庙宇的心愿。随着李涉的这首诗的流传，当年他与僧人谈话的寺院的别院也被改名为逢僧处。这里还有另一个名字，叫做苏公竹院，据传是因为北宋时期的苏东坡曾经来鹤林寺游览，他特意来到了逢僧处瞻仰，并捐资在院中修建莲花池，池边是遍栽竹林。后世僧人为了纪念苏东坡的功德，便起了苏公竹院这个名字。除了隶属的这几个地方以外，鹤林寺内的其他景观也各有典故。